汉书卷八十二，王商史丹复喜传第五十二。王商字子威，涿郡李吴人也，喜杜陵。商父武，武兄无故，皆以宣帝旧封。无故为平昌侯，武为乐昌侯，与在外戚传。赏少为太子中庶子，以肃靖敦厚称。复薨，赏嗣为侯，推才以分一亩诸地，身无所受，居丧哀戚。于是大臣见商幸可以立群臣，亦足以后风俗，一辈近臣。由是擢为诸曹侍中中郎将，元帝时至右将军、光禄大夫。是时定陶公王爱幸积代太子，商为外戚重臣辅政，拥佑太子，颇有利焉。元帝崩，成帝即位，沈敬重商，喜为左将军，而帝元就大司马、大将军王凤专权，行多交谏。商论议不能平凤，凤知之，亦书商。建始三年秋，京师民无故相惊，沿大水至，百姓奔走相蹂躏，老弱豪呼，长安中大乱。天子亲御前殿，召公卿议。大将军奉以为太后与上及后宫可御传，领吏民上长安城以避水。群臣皆从奉议。左将军商独曰：“自古无道之国，水犹不冒城郭，今政治和平，事无兵革，上下相安，何因当有大水一日暴至？此必讹言也，不宜令上城。”众惊百姓，赏乃止。有请长安中稍定，问之，果讹言。赏于是美状商之固守，硕称其义，而奉大惭，自恨失言。明年，商代匡衡为丞相，一封千户，天子甚尊任之。为人多智，有威重，长八尺余，身体宏大，容貌甚过绝人。和平四年，单于来朝，引献白虎殿，丞相商坐未央亭中，单于前拜谒商，商起礼喜语言，单于仰视商貌，大谓之，千言欲退。天子闻而叹曰：“此真汉相矣。”初，大将军奉连婚杨荣为琅琊太守。其郡有灾害十四。以上，赏部署暗问，奉以小商曰：“灾异天事，非人力所为。荣素善立，以以为后。”商不听，竟奏免荣，奏国寝不下，讽众以示怨商。因求其短，使人上书言商归门内事，天子以为暗昧之过，不足以伤大臣，讽故正，下其事私立。先是，皇太后常召问商女， 欲以备后宫，使女病，商议亦难之，以病对不入。即商以闺门事见考，自知为奉所重，惶怖，更欲纳女为媛，乃因心性礼节于家，白献其女，会日有食之。太中大夫蜀郡张匡，其人宁巧，上书愿对近臣臣日食就。下朝者左将军丹等问匡，对曰：妾见丞相商作威作福，从外至中，取弊于上，性残贼不仁，遣票轻吏威求人罪，欲以立威，天下患苦之。前平阳耿定上书言商与父复通，及女帝淫乱，奴杀其私夫，宜商教使。张下有私，商私怨对，商子俊欲上书告商。俊妻左将军丹女持其书以示丹，丹误其父子乖侮，为女求去。商不尽忠纳善以辅至德，知圣主崇孝，远别不亲。后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。太后前闻商有女，欲以备后宫，商言有顾忌。后有耿定氏，耿轨道因李贵人家纳女，指左道以乱政，诬枉被大臣节，故应事而日食。周书曰：以左道事君者诛。亦曰：日中见昧，则折其右弓。王者丞相周勃再见大功，即孝文时先借怨恨，而日未之时，于是退伯使救国，足无处替忧。今商无尺寸之功，而有三世之宠，身为三公，宗族为列侯，立二千石，侍中诸曹，几世进门内，连婚诸侯王，权宠至盛，神有内乱杀人怨对之端，以穷尽拷问。臣闻秦丞相吕不韦见王无子，意欲有秦国，即求好女以为妻，因知其有身而献之王，禅使皇帝，即楚相春申君意见王无子，新立楚国，即献有身妻而产怀王。自汉兴，即遭吕获之患，今商有不仁之性，乃因怨以纳女，其奸谋未可测夺。前孝景氏七国反，将军周亚夫以为即得洛阳巨梦，关东非汉之有，今商宗族权势，合资巨万计，私奴以千数，非特巨梦匹夫之徒也。且失道之志，亲戚叛之，闺门内乱，父子相结，而欲使之宣明圣化，调和海内，岂不谬哉？赏逝世五年，官职凌夷而大恶著于百姓，甚亏损圣德，有鼎折足之凶。臣愚以为圣主富于春秋，即位以来未有成奸之威，加以祭祀未立， 大义并现，犹以诸讨不忠，以恶未然。行之一人，则海内震动，百间之路色矣。于是左将军丹等奏商魏三公决列侯，亲授诏册为天下师，不遵法度以益国家，而回辟下昧以尽其私，执左道以乱政，为臣不忠，往上不道，辅行之辟皆为上路，罪名明白。臣请赵业者，赵商亦若卢赵玉，赏诉重伤，指匡言多贤，至曰弗治，奉故正之。于是制诏御史，改丞相以德辅一国家，典领百僚，协和万国，为执任莫重焉。今乐昌侯商为丞相，出入五年，未闻忠言加谋，而有不忠执左道之孤，陷于大辟。前商女帝内性不修，奴贼杀人，宜商交使，为商重臣，故义而不穷。今或言商不以自毁而反怨对，朕甚伤之。为商与先帝有外亲，未忍至于礼，其赦商罪，使者收丞相印绶。商免相三日，发病呕血轰，谥曰厉侯。而商子弟亲属为驸马都尉侍中、中常侍、诸曹大夫郎吏者，皆出补吏，莫得留几世宿卫者。有司奏商罪过未决，请除国役。有诏长子安赐爵为乐昌侯，至长乐卫尉、光禄勋。商死后，连年日食地震，直臣京兆尹王章赏封事赵县，宋商忠直无罪，严奉专权必主，奉敬以法诸章，语在元后传。至元始中，王莽为安汉公，诸不复及者，乐昌侯安见披以罪，自杀，国除。